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63集《怀疑》三。沈妙不知道的是，这一日瞧见他万间那只虎头环的苏明峰一整日都是坐立不安，就连苏玉也察觉到苏明峰的不对劲，还问他是怎么了。如今平南伯苏甲已经尽量低调藏拙，谁都知道眼下朝中风起云涌，莫要趟浑水。现在苏甲已经习惯了这般逍遥的日子，苏明峰又没有入室，板着个脸给谁看呢？苏明峰吃饭的时候也只是含糊几句，草草扒了两口就回到了自己的屋中，剩下苏玉和苏夫人面面相觑。苏夫人问道， 他这是怎么了？ 苏玉摇了摇头。苏夫人干脆问小儿子苏明朗， 明朗，今儿个你跟你大哥出门遇着什么人了？ 苏明朗一边夹菜一边没心没肺道， 哎呀，遇着了沈家姐姐，大哥问沈家姐姐要首饰，沈家姐姐不给，沈家姐姐说这样不合规矩，大哥就不高兴了。 苏夫人和苏玉倒抽一口凉气。苏明朗这番话没头没脑，听在他们二老的耳中，却是苏明峰同沈家姑娘亲近，沈家姑娘觉得有损规矩不给，苏明峰生气了。苏夫人放下筷子问道， 我且问你，你说的沈家姐姐是不是沈家五小姐啊？ 眼下沈家二房三房都被抄了斩，自然不会是沈玉。沈清两年前就死了，沈东林换亲到了王家，未出阁的沈家姐姐那就是沈妙了。也莫怪苏夫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威武大将军沈家，毕竟定京就这么个沈家最出名啊。苏明朗用力地点了点头。这下苏玉也坐不住了，他颤巍巍地指着苏明朗问道， 你大哥问人家要首饰？ 苏明朗的脑袋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夫妻二人对视一眼，彼此都看到对方眼中的不可置信。按说吧，苏明峰过完年不久就23了，寻常人家早就成亲了，再早些的连儿子都抱上了，不过自家这个却是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一直不肯娶妻。早年间还有临安侯府的谢景行跟着苏明峰一道，苏玉一点不担心，知道谢景行是个逗姑娘喜欢的，跟着谢景行啊错不了。谢景行一死，得自家儿子可以直接做和尚了，这两年就没有见过他对什么姑娘感兴趣。不管是不是眼光高，再这么下去，苏家夫妇都要怀疑苏明峰是断袖了。眼下听苏明朗这般说，夫妻二人半是欣慰半是犯难。欣慰的是苏明峰还是个正常男子，喜欢的是女子，犯难的是苏明峰看上谁家的小姐不好，偏偏看上的是沈信的女儿。沈信手握重权，和沈信结亲，要是哪天文惠帝准备收拾沈信了，苏家也要跟着倒霉。难道自己藏拙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火坑，又要跟着跳进另一个火坑？这般想着头疼不已，还是苏夫人体贴说道， 先别急，明朗说的不清不楚的，如果明峰真的喜欢沈家小姐，肯定还会有所表示的。金凤，你去把大少爷院子里的小厮都给我叫过来，我有事情问他们。 屋里苏明峰来回踱着步，他没有看错，即便只是短短的时间也足够他看清楚摸清楚，沈妙腕间戴着的那只玉环分明就是虎头环。虎头环一共有两只，一只在公主府荣幸公主手中，另一只出现在沈妙手腕上。 苏明峰一直以为第二只不会出现了，因为谢景行死了，虎天之下只有谢景行会做虎头环。那时候苏明峰和谢景行还是整日走马张台的惨绿少年，一日看见谢景行拿了个镯子模样的东西打打磨磨的，还嘲笑了他一番，其实内心里却十分好奇。苏明峰了解谢景行，虽然谢景行生得俊俏美貌，玩世不恭，但其实对这些华丽事物并无半分兴趣，更别提是女人的物件了。好奇之下，苏明峰就询问了起来。谢景行白了他一眼，只说是暗器。后来苏明峰磨得谢景行不耐烦了，谢景行就给他看那镯子，做成两只连在一块的手环模样，里头却是藏了暗器的，有毒针，可以防身用。苏明峰觉得很有意思，想要。谢景行鄙夷道： 这是给女人用的，你戴镯子给谁看呢？ 闻言苏明峰就偃旗息鼓了。后来却见谢景行将那镯子送给了荣幸公主。自从玉清公主死后，荣幸公主对谢景行十分宠爱，谢景行与她感情甚笃，送给荣幸公主是情有可原。为什么要叫虎头环？正是因为谢景行自己在上头雕了一只老虎头，他的雕工不敢恭维，丑得跟狗似的，苏明峰嘲笑不已，荣幸公主却很喜欢。谢景行反而来了兴致，说还要再雕一只。但是呢，那翡翠玉料很难找，一直没有找到。直到两年前，苏明峰给他从外头富商手中找着了一块，但玉料不如之前的好，有浅浅的白痕，认真看还是看得见。谢景行出征之前还拿了那块玉，说路上无聊的时候就做虎头环，谁知道这一句天人永隔。而在沈庙手上的那只虎头环，翡翠玉料上在日光下有浅浅的白痕，一样的机关，一样的做工，而那丑得突破天际的雕工和谢景行的手笔如出一辙。谢景行是两年前离京的，沈信两年前去了西北，沈信先走，谢景行再离开的，而谢景行走的时候都还有那块玉料。难道这两年间沈庙和谢景行见过面吗？可那时候谢景行已经死了呀，而且那镯子上的雕痕并不久远，似乎打磨不久，还不够圆滑。苏明峰心里砰砰直跳，抬手招来自己的小厮，说道： 叫几个人在沈信府宅门口守着，观察一下沈家五小姐的动静，外通沈宅里的下人也好，沈五小姐的一举一动事无巨细我都要知道。 苏明峰自然不知道自己的这番话传到苏老爷和苏夫人耳中又是多么大的震动。 天哪，明峰是真的对着女子用情之深了。 我原先想着这明峰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做出夺人首饰这般孟浪举动的人，还以为是明朗胡说八道，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苏夫人恼人生疼，喝了一口茶说道： 怎的原先那么矜持，眼下却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还买人家眼线，这吹姑娘也不是这么个吹法呀，和外头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子有什么区别？ 许是用情良苦呢。 苏玉有些感叹道： 哼，这孩子随我长情。 苏夫人白了他一眼： 照这么看，不给明峰娶了，明峰不得呕心死，得先给神符下封帖子才行。 下帖子干嘛？ 苏玉不解。 还能干嘛？给你儿子相看媳妇呀。 苏夫人语出惊人。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 再见。